盏不说话，你泪如雨花洒满了肩上的天下，爱恨如细山水画，剑出鞘恩怨了谁笑，我只求今朝看到那树摇风，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一匆匆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钟，南屏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树摇风，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得那南屏。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

让我安静，不必有太多理由找